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腻，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我最爱的melody。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写上茉莉香吻般残滴，全白落笔全是你，温馨你自飘逸人无语，舞动秋风沙沙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别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别离你问我离，春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云南情绪只问应醉意，风沙沙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秋季许关于你，情在一首别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心在一首别离命运的你，眼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只得饮醉意。 如果要一年每年落地疯狂收集旧人的回忆，请在一首 爱经过空间时间考验，

说当中好像人总是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总爱为自己辩解，但同时又不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一旦有人做了错事，旁观者就会立刻上去责备，而不能用一种平常心来处事。有了一颗平常心，我们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就能够随机应变，灵活处事。就像流水遇到顽石，并不会为之苦恼，而是很自然地绕壁而下。你说呢？ 天边的云彩，缓缓透过车窗，看着移动的城市，阵阵花香袭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的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就这样消失风里，终于阵阵花香袭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的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 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之快，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重伤，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 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会多忙。 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我多伤。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 多伤。 人的心是叫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说不出的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3号，星期四，农历2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雨夹雪，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7度。廊坊明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6度。首都北京明天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6度。近邻天津明天是雨夹雪转阴，最高气温9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是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就一个字，只说一次，最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都锁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到这个话题，说一说最近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阿蜜说好想吃羊肉火锅呀，以前经常在家吃，热气腾腾的，想想都感觉暖暖的。其实与其说想吃火锅，倒不如说想那种一大家人一起吃火锅时候的温馨了。就是很多时候呢，吃火锅好像吃的不仅仅是火锅本身那种美味哈，更多时候呢可能吃的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氛围，对不对？ 推开了窗，遥望天空，数不尽的梦苏醒。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不再恐惧，大胆的飞行。爱让人充满勇气，你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期待未来，期待精彩，认真地做好自己，深深祈祷，寻寻觅觅，何时可以停止找寻，不再彷徨。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你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宽阔的天，你给我指引，狂风的夜，你让我平静，相知相惜，我如此幸运。Yeah.

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最近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守望真情说，小时候呢吃什么都吃不够，现在长大了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出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还是挺想念妈妈做的手擀面，即使没有油也是那么的好吃。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心态问题，小时候呢是无忧无虑的，吃什么都是香的，还有一个可能呢是因为现在确实烹饪所用的食材呢没有小时候那么纯了，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伟，我们明天见。 爱和承诺像之欢和花朵，你有